伴你，飞向幸福的地方去，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 心。很多翻唱歌曲同样来自于电影，这首翻唱自陈奕迅的《十年》来自于电影《摆渡人》，温柔磁性的嗓音，舒缓动人的旋律，配合电影中三对主演唯美浪漫的画面，将这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诠释得感人肺腑。一起来听到《十年》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

金玲一连唱出的每首歌似乎都有独特的连氏韵味，而她在歌手舞台上带来孙燕姿的克普勒同样不例外。细腻铿锵的嗓音，自然而又未经修饰的高超唱腔，时而含蓄，时而激昂的情感，都表现在这首歌上，都贴上了林忆莲的标签。一起来听到克普勒，来自林忆莲。 当你沉醒，天空那条冰凉的银河，粼粼的波光高过孤暖湖泥。当你想起那道人赐予我的光芒，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好像你的身体藏在众的孤星之中，还是找得到你。挂在天上放光明，焚烧我的孤寂，提醒我我也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星。 找得到你，挂在天上放。